想你，想你，好想你。爱是折磨人的东西，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，不停揣测你的心里，说你也爱我，

惯风雨，厌惯改变，尽是作自然。

的歌叫《星星堆满天》，来自杨乃文。我有一个朋友问我，为什么这首歌曲一直在说星星堆满天呢？他的爱情跟星星有关吗？后来我留意到歌词，歌词的原句呢是说“星星堆满天，也不能比月圆”，意思就是说他对一个人付出了那么多的感情，好像星星堆满了天一样，其实也比不上某一个他真正喜欢的人做的一点点行为。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，就好比我们吃香蕉，很爱我们的人偏偏要给我们一车苹果，他认为我们非常的铁石心肠，人品也有问题。所以呢，刚刚那首歌是送给一些对爱情或者说对生活很盲目执着的人吧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薛友，用余生去爱。 偏白，余生就不会苍白。有多少年少青春无知，不知悔改？有多少奔波岁月匆忙，生活变坏一坏？多少空白都不明不白，光阴飞快，爱不痛快，还好还能碰到你，天要塌就塌下来。想错过一辈子，我才学会了爱。余生来的日子就用来与你相爱。此生若能执着这件事，看着我们头发变白，余生就不会苍白。 1984年出道，到现在已经快30年的时间了。刚刚那首歌《用余生去爱》啊，是他最新的作品。很多的文案呢，都赘述了这首歌的高超所在。可是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是挺大气的，可是不及他以前的老歌好听哎。作词人是林夕，就像我第一次听王菲的《爱不可及》的时候，也没有太多的被触动到。后来越听越好听，这首歌来自王菲，《触不可及》电影的主题曲《爱不可及》。 Thank you.

想买的醉，风一吹，我才知道自己早已崩溃。风往北吹，你走得好干脆，我的眼睁不开，流着泪，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。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？很对，说永远多累，但是这一生再会，以后谁记得谁？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，风一吹，我才知道自己早已 多岁的女孩最怕分手，她会觉得自己在一个人身边啊，投入了好多年，特别不甘心，觉得自己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另一半，没有勇气。其实呢，你比过去更加懂得感情，你的选择也会比过去更加宽广。跟过去的自己告别，需要时间，需要勇气。未来的你呢，一定是会更加值得人珍惜的。宽容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，而且念想一个无关的人是在阻止一个有关的人哦。所以开始新的生活吧，开始新的感情吧，放下之后你才能够举起。 无数个夜晚任性的被你宠坏，曾想就这样耍赖，如今默默呼吸，孤单失去了什么，还剩下什么，不再等待，面对你慷慨无节制的爱，我该不该

的落花，迷离谁的眼眸间，仰头望青天，把酒当个对笑颜，只羡鸳